云知世物，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现在的许皇后呢，成了皇太后王政君的眼中钉、肉中刺。王氏家族人员呢，是轮番打击。虽然汉成帝念在旧情之上，没有直接来废后，但是呢，削减薪酬，那既是警告，也是暗示。赵合德是个聪明人呢，自然一眼就看出各种干系了。于是他联合姐姐赵飞燕，把砖块就砸向了只有招架之力没有还手之功的许皇后。一边是最爱，一边是曾经的最爱，汉成帝就跟夹心饼干似的夹在中间了，是左右为难。就在汉成帝犹豫不决的时候，后宫里发生的一件流产事件为整个事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前面已经说过了，许皇后受汉成帝宠爱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没能为汉成帝留下一儿半女。也正是因为这样，汉成帝一直都处于无后的尴尬状态。因此后宫一名姓王的宫女无缘无故的流产，让一心早点抱儿子的汉成帝是伤心欲绝。而就在这时呢，赵氏姐妹对汉成帝打了个小报告，说王美人龙子胎死腹中，不是不小心呐，而是有人蓄意谋杀，主使的人就是许皇后，动手的就是许皇后的姐姐许烨，他们采取了诅咒的办法。自从汉武帝晚年发生巫蛊之祸以后，后来历代皇帝谈起巫蛊之事都是为之色变。汉成帝听说后宫啊又出现巫蛊事件了，先是震惊，接着大怒，最后就发飙了，表示要立案侦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专案组走过场的调查了一番，做出回复，情况属实。汉成帝这回没有再心慈手软，在证据确凿之下，根本就没给许皇后法庭陈述的机会。洪嘉三年，正是寒风凛冽的冬天，许烨被处斩，许皇后被废，许氏家族免职的免职，罢官的罢官，全都潜回老家去了。就这样，曾经红极一时的许氏家族一夜之间灰飞烟灭。王家的功劳呢，反而被赵氏姐妹轻而易举地夺去了，这当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赵氏姐妹一举击败了最强劲的情敌许皇后之后，并没有小富即安，而是一鼓作气又向汉成帝打了地位仅次于许皇后的班婕妤一个小报告，说她也是一个从犯。这个班婕妤呢，她是班旷的女儿，汉成帝刚刚即位的时候她就被选入宫了，因为才貌双全而很受宠， 被汉成帝封为婕妤。他曾经为汉成帝生下一个儿子，但还是夭折了。他在得宠的时候呢，曾经婉拒汉成帝同乘御车游览，并且说官古图画，奸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婢女，今欲同年得无近似之乎？后来呢，王政君太后知道了这件事儿，发出了一句称赞，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这老好人班婕妤怎么会扯到这桩巫蛊案里呢？汉成帝也感到很纳闷，于是就亲自审问。班婕妤从容地说，我听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修身养性为善举，尚且不一定能够得到福报，更何况是做邪恶之事，鬼神有知的话，怎么会听信这样的谗言呢？汉成帝终于是悬崖勒马，不再追究了。班婕妤凭借自己的胆识保住了性命，可是他是个聪明人呐，如今许皇后已经废了，他自然是赵氏姐妹打压的新目标。他留在汉成帝身边一天，那危险就会多一天。为了不重蹈许皇后的覆辙，他决定急流勇退，主动提出到长信宫去侍奉皇太后。汉成帝没有不批准的理由啊，从此风华正茂的班婕妤搬进了长信宫，他小心地侍奉着皇太后，闲的时候吟诗作赋消遣时间。班婕妤凭着他的忍辱保住了班氏家族，东汉年间的名将班超和班固那都是他的侄孙，然而他呢却从此再也没有走出这个宫门，再也没见过汉成帝，只能在无尽的孤独寂寞当中度过自己的余生。有诗为证，心烈齐纨素，先结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话说许皇后在皇后宝座上度过了14个春秋年华，随着赵氏姐妹的出现，终于体会到了冷宫的滋味，但身陷囹圄的她却痴心不改，总是梦想着有一天汉成帝念在旧情，会对她网开一面。她没有把梦想一直做下去，而是马上付诸行动，她决定求救于一个人，定陵侯淳于长。许废后之所以把淳于长当作救命的稻草，一来是因为淳于长是王太后的外甥，二来淳于长是他的亲姐夫。因为有王太后撑腰，在朝中担任侍中兼卫尉职务的他，正是炙手可热的人物。许废后把希望全寄托在他的身上，应该说想法和思路那都是正确的。淳于长接到许废后的委托之后，信誓旦旦地说了，不但让你脱离苦海，还要让你再当皇后。当然不会有免费的午餐呐。许废后问他有什么条件，淳于长说了，有钱能使鬼推磨。许废后就明白了，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交给淳于长，然后就坐在冷宫之前盼星星盼月亮，只希望能早点盼来佳音。可是呢，佳音没等来，却等来了悲音，赵飞燕被立为了皇后。原来汉成帝在许皇后被废，班婕妤离宫之后，一心一意地想立赵飞燕为皇后，可是呢， 汉成帝火热的心很快就被王太后泼了一盆冷水。他给汉成帝做出批示，立赵飞燕为皇后，娘不同意。一呢，赵飞燕出身实在不敢恭维；二，赵飞燕虽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但肚子不争气，没能生下一儿半女，母因子贵，没有儿子很难在皇后的宝座上长久地坐下去。收了那位许废后钱财的淳于敞，此时呢，并没有帮许废后的忙，反而主动为赵飞燕到王太后那儿做起了说客。他是聪明人呢，自然明白许废后已经是昨日黄花了，想要再扶起来也是东风无力。相对于许废后的垃圾股，赵飞燕却是绩优股，只拉拢了这只股之后，自己的将来才会前途无量。于是淳于敞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终于说服了王太后。永始元年四月，汉成帝封赵氏姐妹的义父赵林为成阳侯，两个月之后又封赵飞燕为皇后，赵合德为昭仪。淳于敞也因此得封侯爵，位列九卿之首。按理说骗到钱之后的淳于敞也该满足了，可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他不但骗了许废后的钱，还想骗他的色。他常常借探视的机会对许废后是动手动脚。此时的许废后虽然义愤填膺，但无奈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只能对淳于敞的性骚扰听之任之。就在淳于敞春风得意的时候，有一双眼睛却盯住他的一举一动。王氏家族的顶梁柱王根，王根这时候因为年老多病，病退是早晚的事儿。按照惯例呢，接替他这个权位的人就是九卿之首淳于敞。也正是因为这样，王根对淳于敞是极其关注，时时提防他，提前进行取而代之的举动。他却在无意当中打探到了淳于敞的隐私，于是他马上就向皇太后汇报了淳于敞对前皇后骗财骗色的经过。皇太后一听怒不可遏，马上就来了个大义灭亲，免了外甥淳于敞的官。都说落魄的凤凰不如鸡，随后又有人揭发淳于敞的一些丑陋往事，最后他被打入了大牢，落了个惨死狱中的凄凉结局。而可怜的许废后苦苦等待了十年，终于等来了汉成帝的音讯，廷尉孔光。这位特使不是来护花的，而是来催花的，什么都没带来，却带来了一包毒药。许废后于建始二年三月被立为皇后，于洪嘉三年十一月成为废后，再于随和元年十一月成为独后。23年的宫中岁月，弹指一挥间就画上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如果许废后九泉之下有知，知道汉成帝和赵合德只比他多活了一年，赵飞燕最终也落得个惨死的下场，他会感到欣慰的。这个世界上谁也逃不脱这因果报应的轮回。话说赵飞燕被封为皇后以后，依据豪华无比的东宫，汉成帝特地赐给他一把古琴。每当月明风清之夜，赵飞燕抚琴而歌，宫院一片静谧，唯有优美的琴声在花丛林梢中传散开来。 这天籁之音当真令人失魂销骨。汉成帝听着这美妙的琴声，一个大胆的想法油然而生了。如果能在水舟上独舞，双飞双宿，岂不美哉妙哉？台郡州城之时，恰好是金风涤暑、玉露生凉的季节。汉成帝和赵飞燕双双登上瀛洲台，遥见帝京繁华，俯视宫苑景物，笑傲云霓，星际烟霞，不由发出感慨：此景只因人间有，天上无。从台上下来，泛舟太液池中，两个人是对酒当歌。汉成帝以玉管击节，赵飞燕即兴创作一首《归风送元曲》，并且是边唱边舞，难度很大。也许是他美妙的歌声和妙曼的舞姿吸引了老天侧目，忽然间一阵狂风刮来，赵飞燕身轻如燕，衣袂飘飘，大有我欲乘风而去之气概。汉成帝吓得是面如土色，赶紧叫身边的侍郎冯无方去营救赵飞燕。面对这样的英雄救美，冯无方没有让汉成帝失望，他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没有拉住皇后的手，却拉住了她的裙角。只听见刺啦一声，赵飞燕那薄如蝉翼的裙服已经被扯下一大片来。眼看赵飞燕直往碧绿的河水里下落，冯无方没有乱了方寸，他一抓不中，马上就开始二抓，结果这一次成功地抓住了赵飞燕的双足。赵飞燕经过这惊魂一幕，非但没有吓得花容失色，眼看自己已经转危为安了，反而来了个即兴表演，临风狂舞，是边唱边跳，当真是飘飘欲仙，醉人眼帘。疯够了，醉够了，玩够了，赵飞燕这才直扑汉成帝的怀里开始撒娇：要不是你命人拉住我，我岂不成了仙女啦？就是这样一小段插曲呢，引发了三个关键词来：流仙裙。冯无方那惊天地泣鬼神的一抓，竟然把赵飞燕的裙子抓破了一块。按理来说，这是很羞耻的事情，但是宫中佳丽却并不这么认为，他们都以为这是赵飞燕为了吸引皇帝想出的奇思妙想，于是都纷纷效仿，把裙子后边故意弄出一个缺口来，认为这是时髦的事儿。这样走动起来呢，他的一双玉腿是若隐若现，风情万种。这样的流仙裙，无疑啊，是现在那些所谓新潮时装的领头羊。还有一个关键词叫掌上舞。赵飞燕因为在冯无方握住自己双足以没有落水之忧的情况下继续跳舞，后人就称赵飞燕能在掌上跳舞，这掌上舞也就成名了。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婚外情。那个侍郎冯无方本来就长相俊美，这一英雄救美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赢得了美人的芳心。据说此后赵飞燕使出了浑身解数，在汉成帝面前为冯无方申请了一张可以随便入后宫的特权。一个干柴一个烈火，各种偷情滋味，只有当中的人才能知道了。俗话说，有了初一就有十五啊。赵飞燕自从跟冯无方打开婚外情的门扉之后，就一发而不可收拾。接下来侍郎安庆氏又成了他的新欢了。对于这位貌似潘安的美男子，赵飞燕借学琴为由占为己有，